世间吸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关心到如何是爱和被爱，然而若你共鸣，为何避开？潮流下你若然坚守，你仍然是你存在，求能共信共情，共生共爱。前路就算只将爱猜，历尽艰辛总把后台，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。求寻聚散变化又再，但是总可卷土重来。那管世间给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前路就算似障碍赛，历尽艰辛总把头抬，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，活出真我的风采。浮沉聚散变化又再，但是总可卷土重来。那管世间给冰雪掩盖，孤身继续在找爱。 Thank you. 就有。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融化我的心，我情不自禁。 心，就算有任何心愿能够换我清醒，我宁可丢掉不用一人执迷不醒、哦、你不要轻视我这么做的心里面动机，我只有自己想你，你想对我来说一生会致命的原动力，就这么神奇，就这么有趣，我已甘之如饴、oh, 我若想起你就有种说不出莫名的开心，就这么神奇，就这么有趣，不愧世界有你，情是一种自尊的游戏，我也只能用尖锐的眼去凝望着你、哦、看着你的微笑是怎么融化我的心，我情不自禁，就算有任何心愿能够换我清醒，可丢掉不用一人执迷不醒、哦、你不要轻视我这么做的心里面动机，情不自禁想你，你的笑对我来说一生会致命的原动力，就这么神奇，就这么有趣，我已甘之如饴、哦、我若想起有种说不出莫名的开心，就这么神奇，就这么有趣，不愧世界有你、oh, 我是真的情不自禁想爱上你，对我来说一生会致命的原动力，就这么神奇，就这么有趣，我已甘之如饴、oh, 我若想起你就有种说不出莫名的开心，就这么神奇，就这么有趣，全世界有你， 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， 你有试着了解世界，体会流星伤悲，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 北京雪下在那头，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，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

是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，为他说我没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，那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 究竟爱谁？既然

说真的，我不是故意，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，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，总有你滑落到心里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，该不该躲我这场雨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 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 在想你，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？你曾说我们有一个梦，等到那天我们来实现。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是边缘的地带，感觉我自己像尘埃，街道两旁摇晃的招牌，风沙就要来，你给的承诺被掩盖，看不到你说的 again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有的伤疤。